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40-50度， 黑天下哪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游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 谁帮我拍一下？ 那声音来自那边啊，就咣当一声啊，是我以为叶鹏哲呀，是不是 掉沟里了？是吧？ 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就温柔？ 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哎，先关注。然后之后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 就能看着了， 哎，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全平台可视化这一定要说啊，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这不，我希望你的风格稳定一些。 那么多钱呢， 不要时 你管我 时而粗犷时而稳油， 每天吃的饭还不一样的， 对对对， 风格干嘛不让多变。 是的，来这个，但当然了啊，还可以通过这个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 嗯， 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 嗯，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对， 那就不介绍了。 很多人说我根本就没不认识你。你前次来的时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啊， 资深的这个配音导演、配音演员小曾老师。 嗯，大家好， 欢迎小曾老师。 鼓掌呢？ 好好 好， 好 哎 好哎好 哎哎好对。 好，这是资深。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文哥，文哥， 资深的青年相声演员， 对对对， 叶鹏先生， 哎，资深的老艺术家， 洗了脸了啊！ 是是是， 你看看今天脸 白，你别说，今儿我也发现我有点瘦了， 真是， 其实是洗脸了， 其实是 洗完脸之后又白又瘦。 哎，我跟你这么说啊， 得洗掉多少东西？ 著名业余资深评书票友， 把包浆都洗掉了， 他搓了，专门找人搓了。 我用你夸我，我用你夸我， 没有夸你。今天邀请二位来和我们围读的是这个小品《大话西游》当中一段啊，这个主演其实是就那大碗的那个团队啊， 嗯， 贾玲、段小斐，后面记不住，还有沈凌哈、啊，也是一个喜剧类节目当中的这么一个作品，说的是两对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另类的演绎《爱你一万年》的那个经典爱情故事， 嗯， 重口味紫霞和鲜肉版的至尊宝。究竟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喜剧效果，我们拭目以待。待会儿可以这个留留言，谁想看谁演谁哈、啊？啊，谁想演谁想 看谁想 叶鹏演紫霞 现演， 对，现场演，现场演， 反正是个小品，演谁不是演、啊？ 就是 对， 今天晚上不是、啊、今天这个下午，咱演了多些大娘啊什么的， 太多了。 嗯，来吧，进入到今天这个，嚯，你瞧了吗？这个网剧的每日推荐、 啊、 第一部就是《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 哎，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3410， 喂，一零啊，一零 三 百 四 十 一 万、 啊、 好家伙， 行，就努力嘛，目标嘛，先定他 的 小目标， 好厉害 啊！ 这是谁演的啊？什么方安娜？ 有这么一个大的 IP 啊，它就还是好啊、 哦嗯。 所以这两天一直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去多。 对， 我们老能看着网剧在排名前五六位，可能都是上千万的，非常容易。 而且我前一阵看了一个研究，就是说人对他看过的东西，他才感兴趣。 对，但是你看网大也有好些那些《古惑仔》《大战僵尸》。 对啊，他这些名字，你比如他起的名字《古惑仔》，哎，大家这是大家有印象的。 啊、 你如果一个特别生僻的东西出来，他就专门国外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如果你是一个生僻的东西出来的话，就是大家对这个生僻的这个剧的关注，就一定不如你那个剧里头惯了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什么里头有个人叫至尊宝啊，就有他熟悉的元素在里头，这个剧就会比另外的就要卖得好。 我刚才说那个网大。 嗯， 他的单日播放量十几万， 是你得这么琢磨呀。《古惑仔》都大战僵尸了，谁看那玩意儿啊？ 两个元素， 两元素了， 负负得正的嘛。 它是相同的情况下，它是那个，它你不能 这东西、嗯，这东西相当于啤酒对可乐， 什么意思？ 喝啤酒的人绝对不喝了，喝可乐的人接受不了。 不喝，有道理。 对， 有道理，有道理。 你琢磨吧， 咱们来看、这个。 王哥，别看我洗脸了， 谁看你了？ 看不看我也洗脸， 看不看我也洗脸了， 对对对，能咋地、啊、问不问我也属鸡的， 希望以后常洗脸啊。 嗯，来看这部剧，给大家介绍一下啊，1,341,000个，真是一个好成绩啊！这部剧呢，自开播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经典的故事，更加年轻化的演员阵容，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这个追捧。上个星期呢，这个方安娜饰演的牛香香也准时和大伙见面了，头顶两个小牛犄角啊！别弄话筒啊！ 于浩发出了什么奇怪不雅的声音？ 为什么是我？你正 说话呢？ 你看我们姑娘多善良 啊！不提好不好呢？造型清新的这个牛香香一经上线就获得了最娇俏版这个牛香香的称号哈。这个剧中呢，牛香香看似是蛇蝎心肠，实则是一个被爱情伤过的小姑娘，因为牛魔王杀死了最心爱的人，才会选择吃男性妖精的心来感受心跳。反正一番经历也是惹人心疼吧。在已经播出这个剧情当中啊，撩遍三界的六耳猕猴中了毒，被绑到绝情山牢房，本想花言巧语以未婚夫的身份来骗取方安娜的好感，却被这个方安娜来了一个下马威，扬言要吃掉她的心，吓得这个六耳猕猴瞬间求饶，随后呢又和六耳猕猴达成赌约，要在30之内爱上她，否则就要放她离开。在六耳猕猴的强烈攻势之下，刀嘴豆腐心的牛香香还是没有逃过她的套路， 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现在这是以前叫人家小香香，现在叫人牛夫人了。 对对，小甜甜 小甜甜啊，这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啊、 哎、呦， 第二部为大家推荐的叫做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273万。该剧呢由著名华人导演唐季礼担任监制，著名导演郑伟文执导，金牌编剧陈宝华操刀剧本，王丽坤、郑元畅、丁子俊、白冰、张小龙、江洪波、熊乃瑾等主演，根据冰兰莎的小说《美人谋妖后无双》改编，讲述了北黎世家千金穆芊芊啊，穆芊芊举家被身为相国的夫君顾青鸿谋害，后被南来瑞王萧凤卿所救，以聂无双的名字重生复仇等这个种种故事啊。其中呢，这个 有点闹腾啊， 被誉为素颜女神的王丽坤啊、嗯、凭借无力回天哭、绝望哭、隐忍哭等多场教科书级的哭戏感动了观众。 嗯， 哎呀，这美人落泪是吧，曾经凭借恶作剧之吻当中高冷学霸江直树一角成为万千少女心中白月光的小宗郑元畅，如今呢靠萧凤卿这一性格饱满层次丰富的角色完成了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转型。 这部剧叫什么呀？ 叫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啊，也嵌入了主角的名字萧凤卿聂无双嘛。 哎呦真棒哎， 是不是反应真快、哦、这都让我发现了， 反应真快， 嗯，这都让我发现了， 王哥全看过我特服这个 没有这还没来， 确实你算是追网剧那群人啊。 不是，我真的是为了工作我说实话真 说正经的， 我真的是为了工作，前一段时间你看我 算了那个 真的是把那个 河神的等什么的、 对对，其实因为有好多网剧我平常是并不关注的，但是就是因为上了咱们节目、榜单上看到了，我要是不看的话节目里面四个人一个都没有看过，没法聊。所以 你怎么知道我们？ 因为大家真的会空白，就整个一段垮掉了。 你一定知道我们都是70、60后。 前两天尤其是提到了像那个《白夜追凶》，我正在看、但是后来又提到了无证之罪 、 我说、呀，这完了，空白了。我这就这个周末，刚刚过去这周末，我把《无证之罪》全看完了，辛辛苦苦在补。补完发现他从榜单上下去了。 没关系，你可以类比的，比如这样可以随时拽过来。 但其实我是受这个受咱们节目影响之后，回去会翻看一 啊，你也会看。 看一下到底 他有没有这么好， 真没意思 啊。真的吗？ 不是，有的还行，有的确实不错、 有的比如说， 其实为什么我就网大还看多，因为网剧它确实比较麻烦啊，你老得追着走。 哦， 那呢看完之后看两眼，哎不错，行，知道怎么回事，好，下回不说了、 对 下回不说 网剧的身份。 而且很多朋友其实这个观看习惯和咱们榜单介绍正好是相悖的、榜单介绍就是越新的刚刚上线的要推广推荐、可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把剧养肥了再看， 对、 要不然 更完再看。 你比如我就是，我前两天又刚看了一遍《铁齿铜牙纪晓岚》， 是啊， 是啊， 一二三部，第四部没来得及看呢。 这肥肥的了，满嘴都是油，是不是？ 对，就爱看那个，这个节目，这个电视剧拍太有意思了。 为什么？ 这个当时就多说一句啊，就当时这个、 我都 看过，是、 都看过。 编剧是这谁嘛？那个。大编剧叫什么来的？ 快说吧， 谁说、 甭说什么了，就是人家说、人说这个剧为什么大家伙那么喜欢看、那么好看？ 嗯， 他借鉴了很多的戏剧表演方式，就是和珅、纪晓岚和 乾隆这三个人物、 嗯、 他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按照京剧的生行、丑行和花脸写的、 哦、 就是在那里头就是乾隆就是一个花脸，你看什么时候何人酒来你们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全是这种、 啊、是是是、 嗯、你看、嗯、你看唐光那个不什么唐光在张国立演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虚声，那和珅他在里头就是一个 丑 要应了咱们无丑不成戏的那个说法，所以这个剧他写出来当时写出来他就可着这三个不一样的性格写的、 啊、 所以他肯定会可乐 形象非常鲜明， 对，而且是、哦、而且语言比较生活化，比如说你不可能想象乾隆冲着纪晓岚说纪晓岚你别跟我这翻三清子啊，这是皇上说的话吗？这个，这里有很多很多这类的话。 是是是。 所以他确实，邹景之， 嗯嗯， 哦，终于想起来了，全说完了，想起来了啊，行，不白看， 能抓回来就行， 确实不错。嗯 确实挺好。 来，好说下一话题。 不是你，我这个刚才也想问你，因为你做这个曲艺行，平常你是看国外的剧吗？ 看。 以前在网剧这么火之前， 看 《铁臂阿童木》。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是原来老爱看《生活大爆炸》 啊，我现在也看《生活大爆炸》。 对，就看那个，然后看完那个之后，还有这个，爱比较爱看一些日韩的。 哦， 刚说了嘛，铁臂阿童木嘛，蜡笔小新呐、啊，什么 樱桃小丸子啊、 哎， 这都是我的生活来源。 魔法少女樱啊， 是，就最喜欢看的还是《虎口脱险》 啊，嗯，对，老电影。 Macintosh、嗯、 小曾老师呢？小曾老师， 咱俩不看， 小曾 老师 他自己天天在演戏， 对，演戏。 不是，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呢，就是经常、 嗯、没有啊。 有 小曾老师有一回在录音的时候，我来早了，我差点给我吓死、啊。 怎么了？ 他在里边播一个青春年少的女孩， 他不常有吗？在咱们 那不是他。那个是个那个激情戏 哦， 他一个人演绎 啊， 一个人演激情戏， 对，一个人演绎特别好，确实特别真的特别好。 哎，你说小曾老师演了那么多戏，叶鹏都没记住，就演绎激情戏，让他 没有 让 他 看 也就没有，叶鹏就只听过我播这么一回，其实还有特别多特别精彩，他都没有听到过。 是是是对。 不敢听了。 特别牛的一点就是经常一天录本书，我这太了不起，而且角色分的特别清楚、 啊，功力深厚、啊， 真的， 一天一本书， 来吧，看第三部， 啊、 来，完事回来先跟 来一千零一夜， 该表扬完得了，你就不是夏林得了，还自己啊，那得多少？ 对啊， 谁知道了？ 哎，其实于浩其实他播的也特别好。 来一千零一夜二第三部网剧给您推荐的哈，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是51万。因为一段短视频的播出，两个小时卖掉了20万只饺子，两吨牛肉丸，一个小时，售罄了伊利比亚火腿，有卖家销售翻了150倍，一夜卖出半年销售额。我说干嘛呢？这是真实发生在《一千零一夜》第一季上线之后的逆天的成效。 嗯， 作为电商平台的重量级内容 IP， 那么当《一千零一夜》第二季啊，携着这个销量神话《王者归来》，《一千零一夜》第二季将会打造全新的剧种，叫种草剧。它的目的就是在以推荐商品为核心啊，包含这个暖心剧情为吸引的这个新型的剧种， 嗯， 和普通电视剧一样啊，它有暖心治愈的剧情和饱满的人物设定，能够让人喜欢并产生追剧的习惯。同时呢，它的故事围绕着商品展开，是一个完全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买的一部电视剧。 我怎么觉得特别像《楚门的世界》那里边爱吃的什么爆米花 啊， 爱吃的黄油 卖 的 火， 对。 但你知道，前两天我跟昨天来的一个咱们节目的一个师弟博文，他在做这种就是在淘宝上的直播， 嗯。 也是卖东西，你看，我们知道电视购物直销，对吧？或者广播也有北广购物等等这种。 嗯，然后是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女神百分百，他们也在。 对对对，不，你他那个，我的天，很大的销量。 嗯， 让我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工种，就他是主播在里边。 对，他网上是有啊，有这样的主播在卖东西， 购物平台包括淘宝、京东啊都会有这样的，包括他们自己官方的电商节啊都会有这样的专门的时段。 而且 卖大闸蟹， 能让他们去推的那个，能让他们去卖的，都是要花大价钱的，或者花大气力的。 当然了，因为确实这个经过 效果非常好。 哎， 那跟原来那种什么8888， 完全不是一概念，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真的吗？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在上面一点都不就是很生活化是吗？我没有看过 直播，就是很网红，你懂吗？ 嗯哼，嗯， 这哎呦我天，这个让我突然 行了，姐你这脸甭考虑了。 他的脸没比我小多少，就是 那也可以卖这个大脸的人设吗？为什么可以、 啊、 大脸猫？ 那赶紧吧，咱们赶紧设计一下吧。 设计什么呀？咱们整点之后再来继续设计什么呀？来继续聊网大啊，咱们稍去。 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那家伙的啊，相当有意思了。然后呢还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深度的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2这个房间来看我们的直播。 对， 也可以啊。 现在正出现在镜头上是我们今天本期节目的嘉宾啊，要欢迎。 不知道，一直镜头在照着你。 对对，你们俩大特写。 对， 嗨，大家好， 来介绍一下这个， 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的 这位是， 对，这么介绍挺好的。 对， 这位尴尬， 学脸的 著名的老艺术家， 著名的老艺术家叶，你叫啥？ 叶是吧？ 对，我是著名的老艺术家。 他自己说了。 对，我是小曾。 著名的这个配音导演。配音演员小曾老师，还有就是 青年相 声演员叶鹏老师，欢迎。 好， 是 今天二位来我就特别踏实。 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这戏啊挺闹腾的。 他什么意思？说你俩闹腾。 不是，就是你们能压得住是吧？来推荐网大哈，今儿咱们就给大伙儿推荐一部叫72天就搞定你，播放平台在其单人播放量22万。他是说的什么事儿来着？王哥 说的什么事儿啊？来，请继续。 说的是这样啊，他讲述的是宅男王凯尴尬猝死之后来到了天堂中转站，进入到天界网咖啊，私闯网咖禁地，在无意当中摧毁了天界直播系统，阴差阳错的就重返人间。落地点恰好是他的高冷女上司安格的浴室，并且在无意间看到了安格正在洗浴的背影。因为系统故障原因吧，王凯在人间的生活不能够离开安迪超过7.2米，否则会产生一系列的怪异举动，甚至可能从此就消失了。为了在系统恢复之后能够安然无恙的再重回天堂，王凯就迫不得已的对安迪展开了各种死皮赖脸、穷追猛打式的追求，以求能够留在他的身边。哎，设定挺好玩的哈。 嗯，真敢编呐！ 啊，真敢编。老叶是看网大， 我没看这个。 我知道，你网大一般看什么类型？ 网大，我喜欢看喜剧和文艺片。 网大有这个类型？有文艺 片？喜剧是有，文艺片是太少了 啊。对， 文艺片太少了。但其实就是，你就跟那个有的电影院就是。就咱附近就有一电影院，就是他那个排片比较葛，就是他觉得这个片子不好就不排。那么他喜欢什么片子？当然咱说的不可能是老板喜欢或者谁喜欢，他就喜欢文艺片。所以他在咱们周边很多的电影院都挣钱的情况下，他一直在亏损，因为确实人去的少，就是越火片他不排，他排的全都是确实很好的一些文艺片。对， 很小众的。 葛可能也是不缺钱。 采访 老于，你缺钱吗？ 我的影院啊，我的影院，我在这儿，我天天吊着脚的给你介绍。来吧，今天来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跟大伙儿一起围读小品的这个剧本，叫做《大话西游》。 是 背景说的是仙界的至尊宝无法和紫霞在一块儿，面对紫霞的质问，至尊宝开启了凡界通道啊、想让这个紫霞看到凡人世界的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命运。两对风格非常不同的经典这个荧屏的情侣就这样碰到在了一块儿，究竟谁会疼呢？咱们来看一看，小曾老师来给我们导导戏。 这段我还真是看过啊，当年我在现、就是不是在现场啊，就看到他们的那个整个直播啊，真的是笑喷了，因为演员的身形差异巨大，会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就他们什么不说，那两对往那一站一杵，你就想乐，真的是。更何况你看看贾玲那张充满了喜感、多喜庆的脸啊！ 而小斐那么美， 沈凌又瘦，你知道吗？那么胖的贾玲和那么瘦的至尊宝凑在一块儿， 就是第一个镜头上来就是把脸搭在了沈凌肩膀上，就没站住， 太搞笑了。 生气就 是 这二位啊，我还都比较了解。 哪二位？ 都跟你挺熟。 对，因为贾玲原来说相声嘛，对吧？ 对， 他是从 冯先生、冯巩、张小斐他们都是。我有一次， 张小斐也说相声的， 当然了。 他也说相声。 哦， 他跟有一回在剧组，就是春晚组看张小斐去的时候没认出来。可能确实底下比较朴素，贾玲还是能看出来的。 啊，是想 贾玲主要台上 想看不出来都难， 想眼光逃离他得躲两下。 所以你就看这个吧，就刚才我来看这个剧本来看，光从剧本来说没包袱。 对啊，我其实我刚才、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嘛、就是刚说上节目的时候 我 就看了。 我给你视频链接了。 对对对，你给了我那个视频链接，我看我就不像看有一些那个欢乐喜剧人里面东西一样，就觉得啊就觉得 谁演谁都笑。 啊对对，就里面就是他的好多语言的东西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就觉得你如果不看画面的话纯语言就觉得。 所以这个现在也是所谓传统相声也好，还是就是这种形式来讲一个尴尬的地方。但是他这个人家这首先不是相声，他是一个小品，就是你必须借助声光电舞台音响音效所有东西全放在一块儿看，住太有意思了， 包括表情和肢体动作， 对，太有意思了， 包括这个人设都。 所以有时候你现在也是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包括不管是哪个台都放很多很多的相声类节目，你就听很多老艺术家的节目，可能他比较脱离时代了，但是其实你的印象是很深，而且你是金琢磨他能乐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有一些比较不负责，他照扒，比如说这个小品他把词儿扒着按相声去播出来放、你听不明白，哎，他干嘛呢？ 也不好笑， 怎么就乐了呢？ 对对，有那种罐头， 所以也很麻烦。对，那这个，所以得关注咱们的节目，视频、音频同步播出。 一会儿你们俩演、那个、 这广告打的 第二版真好，谢谢， 是吧？ 咱们节目叫什么？今晚有戏，哥们儿， 今晚有戏，等着你随时来戏，不是 没押韵， 来对。 他经常不押，说哪儿不一定，这事儿你知道吗？来吧，钟老师给我们导导戏吧。 啊，这个我你之前没有说要导戏，我还以为直接上来就演呢。总之吧，我觉得这啊， 说人物性格，就是这种戏， 没有 你自己一个人经常分饰多角，就怎么能把这个人物掰开？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不是正儿八经的演戏，他是有点搞，对吧？他搞的话，我是觉得你再搞你也搞不过那个。搞不过这几个人，对不对？ 那是 对吧？ 不一定 啊！ 哦， 不一定。这个叶老师非常自信。 叶老师紫霞 只有自己会。叶老师紫霞呀， 可以吧？ 叶老师， 我不演至尊宝， 我演呢。于浩是紫霞一，他是紫霞二，你满意了吧？于浩是紫霞二， 对， 我确实是瘦了，倒是。 紫霞一是那个张小斐演的 啊。 紫霞二是叶鹏演的。 咱第一把来把正当的，我今天咱们有时间能来两番，我估计 啊， 人愿意 看嘛，最终 他上来就恶搞，我觉得有点扯。你想这样的一个声音跟你说， 那要不然就大家就走深情范儿， 好啊， 好不好？ 你按正戏演， 对，按正戏演一会儿，然后再搞一回，行吗？ 行， 看看时间。 然后王哥，你想演谁？ 我想演至尊宝。 你不行，第一啪。 这里俩至尊宝呢？ 啊，你要一个人演俩至尊宝是吗？ 不行吗？ 你就随便分吧。王哥演深情一点的吧。 好， 他演小斐。 啊，好好好。 贾玲， 我觉得 你们俩是那一对，我们俩。 我们这个没有贾玲，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四个，跟贾玲没关系。 好，角色。 对，我们就是角色。 紫霞二号， 谁是凡间的紫霞？ 哎，这里头哪个是凡间的？ 就紫霞一号、紫霞二号、至尊宝一号、至尊宝二号。 紫霞二号你。 哎，行，我来二号，好的。 一号。 我女一号， 好。 哎呀，要这种感觉，那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是吧？ 也可以。 下回咱们再换过来。 不， 我来谁来的？我 是不是还有第二趴呢？ 就这么，您来那个白龙马，你看怎么样？ 秦朝夕呢，还躲着唐三藏。 那你演蹄儿是吗？ 来吧， 来， 试试啊。 来谁？ 真情的，正戏的。 嗯 啊，正戏的导演，您就喊开始吧。 好，是开幕啦还是什么东西来着？没看。 启光，话剧叫启光。 启光， 走你。 那是起飞， 起飞， 开始。 好，开始。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我不能说。 你说。 我不能说。 你必须说。 好，我说。 我不听。 那你是让我说呀，还是不说呀？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难道 我就不需要保护吗？ 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这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啊。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好，我证明给你看。 嗯， 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波罗蜜。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对。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对。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啊？我不美吗？ 嗯。 我身材不好吗？ 嗯。 太难以相信了，你居然就这么抛弃我这么完美的女孩。 紫霞开始吃鸡腿，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不管怎样，你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至尊宝，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儿。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腾扑腾的，我脑瓜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你要干什么呀？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我不同意你去参加选美比赛。 为什么？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吗？以你的姿色，你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之后你会有机会跟江南第一才子吴秀波接触，他会爱上你。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秀波，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不是我的菜。 我替吴秀波谢谢你。 紫霞，吴秀波不是你的菜，可你是吴秀波的菜啊。你们会在一起，你会为他生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女儿，到时候吴秀波左手牵着你，右手牵着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女儿，那将会是又一幅幸福的画面。好，紫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你说你要干什么？ 哼哼，没错，露肌肉。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会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反正不太正常。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给你正式提出分手。 啊，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咱们俩都没有结果。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听完这段再走。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的灌我喝酒，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着，好痒好痒啊。呀，好了好了。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嘛。 就这样，你膈着了我三个多小时，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是谁呀？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对， 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一定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为什么？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说逃避就会开心吗？ 哎，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有。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至少不会心疼。至尊宝，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诺言吗？ 记得。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直到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至尊宝，你可不可以不走？ 不能。 咱们帮帮他们吧。嗯。 大风这时候起来了，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至尊宝，可不可以再抱我一次？ 你看那两个人， 他们俩好怪啊。哎，你看他们像什么？ 像我们俩。 好， 真好。哎， 哎呦，真吓人。 就是咱要是正正经经演也可以，你拍吧 也可以。 就是我平常可以多正经一点， 也可以。 标准真低，不就是因为那个大合颂的时候 给 齐了吗？ 我的感受就是那个合颂，我们比他们合颂的齐， 是吧？我是一直在拿耳机找，待会儿那个气，待会儿急转，我这哦，行了。 哎呀，反正总之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形式啊所限，可能不像当时现场会传递出那么多画面的信息，包括一些笑点和包袱。比方说， 有的没抖出来， 一个肌条那么瘦的人说自己又娘又 man， 然后 对 又有 muscle 有肌肉，然后一个胖成那样满嘴都是油啃着鸡腿的姑娘，亭亭玉立那四个字 说自己什么娇小玲珑什么的， 对， 所以说那就是笑点所在，强烈的画面上的视觉冲突。 但是我们刚才有投入这一点 啊，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至尊宝特别的里面加的这个元素，不是他，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些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 这虽然他的话很少，可是他很出彩，难道没有觉得吗？不愧是一个老艺术家， 不愧是一个捧哏的老艺术家， 不愧是一个洗过脸的捧哏的老艺术家。 于浩， 来吧，咱们哎， 你业余的这个就 不提了，是吧？ 是 哎哎，那个咱们再换一下吧，这 换吧， 要不然就 男女 男，对男 好、啊，还是我们还是男二女二， 好， 还是男一女一。 嗯，行， 哎，我觉得应该彻底换一下， 彻底换。我们 我来男一， 你来女一，对，我来男二，他来女二。 对， 我也觉得应该。 来吧，准备啊，时间不多了，各位，开始。 那我们就速度快点。 二一，我是谁来着？ 你 是 谁？ 谁 女一？ 哎呦，我天哪！来，准备开始。 把你嗓子捏细点。 至尊宝， 哎，对，这样子特别好。 不恶心吗？ 不恶心， 快一点， 反正就已经恶心了。嗯，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紫霞，别这样了，行吗？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我不能说。 你说。 我不能说。 必须说。 好，我说。 我不听，我不听。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我知道，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呀。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搞对象。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成凡人。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儿月光宝盒， 当我打开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波若波若波罗蜜，波若波罗蜜，带我去，带我去啊！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对。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对。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太难以相信了，竟然抛弃我这么完美的女孩。 不管怎么样，你能不能先把那鸡腿放下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了。 这几年您这气可是没少生啊。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是个男人，我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见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不噔不噔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心里的咯噔咯噔的，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你要干嘛？ 参加选美大赛。 我不同意你参加选美比赛。 为什么呀？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的吗？啊？以你的姿色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之后你就会有机会跟江南第一才子吴秀波接触，他会爱上你的。我不敢相信这个画面。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秀波，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不是我的菜。 我替吴秀波谢谢你啊。 紫霞，吴秀波不是你的菜，可你是吴秀波的菜啊。你们会在一起，你会为他生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女儿。到时候吴秀波左手牵着几对你，右手牵着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女儿，那将会是又一幅幸福的画面。好，紫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告诉你，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你说你要干什么？ 没错，露肌肉。 哇塞，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男人，你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反正不太正常，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正式我跟你提出分手。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一个空间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我没骗你吧？你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至尊宝，还记得那天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听完这段再走。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就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啊，你突然从背后把我给抱住，给我一对格子，好痒啊，好痒！ 我跟你开个玩笑吗？ 就这样，你隔着了我三个多小时。哎，你这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了？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是谁呢？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两个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为啥呀？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有。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呀？ 至少心不会疼。 至尊宝，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诺言吗？ 记得。 曾经 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 直到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 一万年。 至尊宝，你可以不不走啊？ 不能。 咱们帮帮他们吧，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至尊宝，可不可以再抱我一次？ 你看那两个人， 他们俩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像咱俩呗。 哎呀，最后结的真好， 太好太好太好！谢谢二位，谢谢小东，谢谢东东，也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M927收听收看《节目游戏》。感谢二位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咱们6:45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